北京时间21:30。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季气候干燥，是各类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家庭火灾的原因大多是生活用火和家用电器使用不慎，或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当。家里一旦发生电器火灾或触电事故，要立即实施紧急救援，关闭电源开关，切断电源，用沙土、丝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电器火灾，以免发生触电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家庭电器防火首先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并正确的使用和操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比如星光、空气、陪伴和爱。今晚就让我们陪伴你走进有声的世界，一起聆听精彩，听世界。 第九集。 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譬如穷追不舍，譬如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这里的女人总是有些轻浮和浅薄，她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她们收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处阴谋，杀人的阴谋。圣水君，你说这个说辞有道理吗？ 不完全是这样，毕竟这里还有像你我这样的人在其中呢。 我现在又发现你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 什么？ 滴水不漏。 青子小姐，您对中国文化可真是精通啊，佩服。 圣水君， 怎么了？ 这里离舞池太近，太燥，太显眼了。我想换一个偏近一些的位置。 哎，青子小姐，难道你忘了，这儿是舞厅，根本就不可能有不燥的地方。这个位置很不错啊，离舞池近，不用绕来绕去的。 其实，金深水今天晚上就是要显眼的，让谁都能看得见。静子有些不理解，但这不影响他听金深水的。有时候金深水觉得静子真是一个好女人。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造作，妖里妖气的，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极了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金深水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地窥视了一个遍，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个女人几次旋转着看金深水，目光亲切而温暖。金深水几次想象那个苹果脸的女人向自己走来，坐在对面椅子上和自己秘密攀谈。后来他发现那女人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瞬间，但已叫金深水恶心透顶了，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 看来它不是莫愁湖，只是个妓女。 在这个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的碗沿上。舞会中途休场的时候，金深水去厕所方便了一趟，回来时他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的令人炫目。他正跟镜子交谈着，金深水走过去，那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掉头问镜子： 啊，这是您先生？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朋友。 啊，对不起，我乱点鸳鸯了。 说着他站起来让金深水坐下，还说了一句客套话： 啊，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儿，你坐。 那姑娘又坐下去，对金深水微微一笑：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咱们应该是同事，虽然我没有穿军装。 你是哪个部门的？ 啊，我在保安局电讯处，您呢？ 啊，机要处。 他倏地站了起来，表情有些激动地望着金深水： 啊，您是金处长吧？幸会幸会，我姓林，林木的林，林英英，英是婴儿的英。 说着他伸出手来，出于礼貌，金深水轻轻碰了一下他那纤细凉滑的手指，算作是握手。同样是出于礼节，金深水把镜子介绍给他，又惹得他好一阵激动。再次坐下来之后，林英英发现镜子的手表很好，要求欣赏一下。她接过镜子的手表，一边欣赏着一边夸奖着： 我一直以为朋友送我的这块表是全南京最名贵的，没想到您这块表好像也很好嘛。 真是恶俗透顶啊。 金深水和镜子受不了林英英这样的做派，没接她的话茬，他还是热情有余，还把自己的表摘下来给镜子看。镜子懒懒地看着，已经看得出他有些不耐烦了。这时金深水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林英英瞥去，只见林英英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同样有一种梦幻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他表面上的浮光，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金深水觉得林英英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她几乎需要对她的面部进行分割的看。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窝。当你重视她下半张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窝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亲切可爱代表了她，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漂亮姑娘，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和权力的男人都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的凝视，你就会惊异地发现一种智慧。 对，是一种成年人的智慧。 这种成年人的智慧正在林英英的脸上稍稍的增长，冷静深邃成了她的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脸孔上，金深水清醒地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 一个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着他的感情，另一个却在压抑和孤独的深意。压抑和孤寂使他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 当金深水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他就觉得林英英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风流，一种凝重的交态，不是出发的交态。 这时候，金深水几乎渴望林英掉头来向自己打听他的老乡，因为他已经确定林英英就是莫愁湖了。突然，林英装得像刚记起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一个眼神，问金深水：“ 少校，我想问一下，你们机要处是不是有个桂林人，姓秦？他可是我的老乡呢。” 天哪，果然如此，他真是莫愁湖。 金深水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林英英：“ 是有个姓秦的，叫秦时光，是我的副处长。” 又一曲舞起时，金深水注意到秦时光犹如一只饥饿的苍蝇，始终回绕在林英英的身边，脸上堆满夸张的肉麻的微笑。金深水可以想象，林英英刚才一定是在秦时光身旁故意露出了一两句混沌的桂林话，因此秦时光便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就迎了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出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金深水深悉他虚荣又贪婪的本性。曾经有人恶毒地攻击秦时光，说他那双贼亮的鼠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金深水想，这种评价除了有点夸张之外，更多的是贴切。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讨得于副局长的喜欢，并且一再受到关怀，以致卢局长都奈何不了他。其实卢局长瞧不起秦时光，多次想赶走他，可每一次于副局长总是巧妙地把他留下来。在金深水他们处里，包括在其他处事，秦时光虚伪又媚俗的为人已使人讨厌，然而他自己并不讨厌。一个没有多少真本事的穷小子，能够在一群魔鬼中偷生，凭靠的就是虚伪和媚俗这两根拐杖。 哟，秦时光，你也来了。 后来金深水故意和秦时光打招呼，还把他喊过来。金深水知道这样秦时光一定会炫耀地把莫愁湖带过来介绍给自己，同时也一定会讨好地请镜子跳舞，然后金深水也会借此毫不犹豫地牵起莫愁湖的手，与他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 金处长，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我老乡。 果然秦时光带着林英英过来了，一切都像金深水预料的那样。 今晚玩得真开心，那再见了。 分手时，金深水的右手上已从林英潮湿的左手里接回了一张纸条，他把这只庄严的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只有局中人了解的内容。 看来我们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质的明月，月光像水一样铺张在大街上，房屋的墙沿上，城市显得格外的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金深水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着他。就在月光下，金深水仔细阅读了莫愁湖给他的纸条。 请查清该死者的住址和作息时间，并安排我与金宁寺见面，尽快。莫愁湖。 看完之后，金深水立即习惯地掏出火柴点燃了纸条，纸条燃烧的火光一会儿就熄灭了，可金深水心里的火焰却一直没有熄。第二天一早，日光初升， 金山水就已经出门了，走在人影稀少的大街上。他来到书店的时候，刘小颖刚刚开门，正要泼水扫地。 哟，金处长呢？是什么风吹得您这么一大早就大驾光临我们小店啊？ 刘小颖一边这样说，一边朝金山水迎上来。金山水谨慎地看了看四周，没发现有异常，也懒得找说法进屋去了，便在街沿上低声说了一句： 客人来了，他想尽快去鸡鸣寺报个到，你汇报一下。 好的，我待会儿就过去，你中午来听回音好了。 中午很快便到了。 老板娘，给我拿本字帖，要小楷。 好的，没问题。嗯，这儿呢，给。 什么情况？还是去诊所吗？ 不是，盖在胡居胡同的第三间红瓦房。 怎么会在那儿？难道是阁老又发现什么新人了？ 阁老的意思是，第一次见面，还是谨慎点好。 好，明白。给你钱。 这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傍晚时分，金山水叫了一辆黄包车，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终于，车子在一个胡同口停了下来。 先生，到虎踞胡同了。 金山水下了黄包车，往深处张望了一下。 没弄错吧？这真是虎踞胡同？ 没错。您瞧那石老虎，张牙舞爪的，全南京可就这么一只。 金山水瞧了一眼石老虎，便付了车钱，埋头往里面走。胡同并不长，很快便到了尽头。 奇怪啊，也没什么第三间红瓦房啊。 正在纳闷之际，金山水突然看见了红色的晚霞。顺着霞光看，落日的光辉照在瓦房上，将一排房顶映得红彤彤的，煞是好看。 一、二、三， 他边数着边朝前走过去，在第三间屋子那里停了下来，发现门口有一块纸牌，赫然写着莫愁湖租船。 一定是这里。 而当金山水推开房门，发现屋子里并没有人，空荡荡的。 租船，租船。 金山水边寻思着，边踩着石阶下到湖边，看到夕阳里的芦苇闪烁着金光，有一艘船正从芦苇中游出，桨橹一次水面，涟漪散开。那只船便朝他这边昂着头冲来。金山水正疑惑着，看见船头立着一个一身渔民家打扮的女子，细看竟是格林。不一会儿，船头向金山水靠了过来，他纵身一跃便上去了。阁老此时正独自坐在船舱里，对他伸了个头一笑。 哎，天公作美啊，我还怕老天忽然换张阴雨的脸，那麻烦可就大了。来，坐吧。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啊？这么远。 我的诊所倒近，可合适吗？虽然说是戴老板的人，可是在素未谋面之前就贸然带他去诊所，未免太不谨慎了吧。要知道诊所里有我们的一切秘密和身家性命，电台、密码、档案，什么都在那儿。要出了差错，便什么都完了。 金深水认同地点了点头。 怎么样？见了人感觉怎么样？有特使说的那么什么？ 是个女的，你可能想不到吧。 什么？是个女的？ 是，代号叫莫愁湖，23、24岁的样子。 哎呀，上面开什么玩笑，这么重要的任务派个年轻姑娘来，怎么想用美人计啊？荒唐，又来一个女的， 难道还嫌我手下的女将不够多吗？ 阁老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说得吹胡子瞪眼的。 哎，再来一个，我这不就成了娘子军了？ 阁老，呵呵，您别急，不是我夸她，虽然就跟她接触了一次，但是我感觉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有名堂。 什么名堂？一个才20多岁的女娃子，就算从娘胎里开始修炼，也才是几年的道行，能有什么名堂？搞不好只会给我们添乱。 从我看到的情况来看，她的道行不浅，人很聪明机灵，见过世面的。 那你也仅仅是一面之交。 是的，但是有些东西啊，可以通过一面之交感觉出来。我觉得他身上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心理素质非常好，交际能力很不一般。初次见面，在那种场合，落落大方，谈笑自如，一点儿都不怯懦，不做作，这不是一般的新人能做到的。您说呢？才第一次，谁都不认识，不容易的。 好吧，等着吧，先看看他能不能破掉我设的谜语，找到这儿。 怎么能容许介入心酸，怎么能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比如星光、空气、陪伴和爱。今晚就让我们陪伴你走进有声的世界，一起聆听精彩，听世界。 金深水正向接茬说什么，便看见林莺莺已经出现在视线里了。立在湖边的林莺莺，一身白西服，亭亭玉立，在夕阳的映照下全身发亮，微风轻拂她的长发，飘飘然，颇有一些仙女的味道。空旷的天地更显出她的轻盈和美，当然也有些单薄，可能因为美吧，看上去似乎也有些脆弱，经不起碰撞的那种。他很快就发现了金深水等人，便挥了挥手上了船，互相认识之后，葛老示意由金深水把小组暗杀白大姨的情况给林莺莺介绍一下。 整件事儿就是这样的。 听你这么说，我才知道原来暗杀他的行动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那现在给我们的时间多吗？ 至多十天半月。 嗯，这时间应该够了。 葛老听了有些不高兴，责问林莺莺： 你凭什么说时间够了？你都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我正要问呢，他现在住在哪里？ 不知道，我估计就住在那栋楼里面。 如果要杀他，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这个当然。 最好别住在那楼里。如果吃住都在那楼里，那样的话，他可就成了洞里猫了。我们只有抱一挺机关枪去跟他拼命了。 葛老听了林莺莺的话，气得翻了翻白眼，张口要说什么。金深水怕他说话难听，闹不愉快，连忙抢过话头。 他吃饭还是要出来的。 其实金深水只是猜测的，全是为了抢话说，随便那么说了一句。 那我能去那楼里看看吗？ 这肯定不行，那个地方只有我们处的人才能出入。 这回叶夫搞得很警惕嘛。 葛老一直憋着气，这会儿终于忍不住了，甩话给林莺莺： 敌人又不是傻的，已经遭了两次暗杀了，能不谨慎吗？ 林莺莺看了看葛老，像没有听出葛老话里的不高兴一样，笑了笑： 哼，看来这次行动比我想象的要难。 难得多。 不过也难不倒人，人家连总统都能杀，他白大姨又不是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只要是变不了，不用着急，总是有办法的。 葛老被林莺莺说的只想嘲笑他，但笑到一半忍住了，变成了苦笑。 哼，说的容易，但是你看，我们就这么几杆子人，老的老，女的女，有行动能力的人都走了，你也是女将一员，轻视不得呀。 嗯，那这样吧，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我来完成。 葛老显然对他的轻率甚为不满，再也不想忍了，他把脸一沉： 莫愁胡同志，这可是当前最要紧的任务，不是儿戏，没有充分的把握，不能贸然行动啊。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万一再出现问题怎么办？到时候恐怕连一点收拾的余地都没有了。 林莺莺看了看金深水和葛老： 哼哼，葛老，你怎么就肯定我是贸然行动呢？没有把握的事 我是不会随便答应的。 他的语气如此肯定，让金深水和阁老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互相看了看，都没有说话。 当然了，阁老，我也需要你们配合我。首先，我就要确切地知道他的行踪。 刚才不是说了，他作息可能都在楼里，就是说，他不出门，没有行踪。 不是说他要出门去吃饭吗？出了门就是行踪啊。我要知道他准确的出门时间，一天几次，何时出何时回，这些应该可以摸清楚吧？ 应该可以。 好，那就麻烦你了，其他的都交给我好了。 林英英说得太过轻巧，这不能不令金深水担忧。 他接过了我肩头最沉重的包袱，可是我的心里却没有因此而轻松，而是越加沉重了。 金深水不禁掏出了手绢，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夕阳最后的一抹红光被夜幕吞没了，蒋鲁下的湖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天气并没有变得凉爽，只是湖水中有青草的气息更浓了。等他们近岸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小伙子秦淮河扮成了三轮车夫，一直在岸边等着。他们上岸之后，阁老和阁林坐着他的车先走了。金深水陪着林英英一直走出虎踞胡同，出了胡同，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等着林英英。车夫是个大胡子，很沉默的样子。上车前，林英英突然转过身来，瞧着金深水。 对了，金处长，我现在待的那个地方，打交道的不是看不懂密码电报，就是一群整天追求时髦浪漫的小丫头。以后不知道金处长有没有办法帮我调一个好的部门呢？ 怎么个好法？ 当然是核心部门，能搞到情报的嘛。我可以想象出来，那些人，你就是把他们的脑袋敲开了也搞不到什么情报，这对我而言不是浪费我的青春吗？我们都是党国甩出来的飞刀，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脚背上，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我们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我认为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的心脏上，而且是心脏的心脏上，你说对吗？ 黑暗中，金深水依然看见林英英黑黑的眸子一闪一闪地亮着，目送着他坐到车子里，车子轰然而去。金深水突然觉得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好像刚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可真的就是真的，一个坚定的、激烈的、热气腾腾的形象，不时地从黑暗中向他浮现。和舞会上那个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截然不一样。林英英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在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做敢为的大胆和不羁。他既有炽热如金的一面，又有柔软如银的一面。作为林英英的战友，金深水将不断目睹他炽热如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他柔软如银的表面。 看报，看报， 白大姨到底住到哪儿去了？ 金深水第二天上班，旁敲侧击的一上午，也没打探出白大姨藏身的地方。不过，他从秘书小李和机要员小青的谈话里听出了名堂。当时，李秘书从外面回来，正在登记文件的小青问他：“ 哟，你交电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就没去成，居然不让我进门，搞得这么神秘，连咱们都不信任了，简直是荒唐。 都是搞基药的，一条藤上的两个瓜，搞得那么神秘干什么？ 就是啊。 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就那个专家住了那楼里，听说重庆的人在追杀他，野夫专门把他藏在里面去了。 李秘书是去交电报的，是一周处理一回的电报，统一都要交到库房里。但这一次李秘书没有交出去，说是推到下周一一起交。至此金深水才得知白大姨已经被转移的密码出下属的一个资料库房里。那是一排平房，却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在密码处小楼的背后，这里是库藏密码和电报的地方。金深水他们每个月领的新密码本，还有他们平时处理完的电报，都被保管在这里。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平时24小时都有持枪的哨兵把守。 哦，金科长您来了，你说是这事儿闹的。 小李，那有没有增加警力呢？ 这我倒没注意，进不去也看不到。 那你怎么知道是那个白专家住在里面？ 我看见的，我在门口，哨兵拦住我的时候，正好看见他在院子里散步，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 那里面有一排房子，你看到他住在哪间了吗？ 这个我没看见，应该是最里边那间吧。据我所知，那屋子也就那个房间可以住人的。哎呀，真是烦死了，给他们干活还遭白眼。 小丽，你把电报给我，下午我去交。毕竟这是死规定，一周一交。我们留着，万一有个差错，不是找罪受吗？ 就是就是。 金深水想去证实一下，白大姨究竟是不是就住在那个屋里，还有，她吃饭，到底是在哪里呢？ 给金处长，这些电报都是，您说的太对了，还是按时交的好。出场面子大，你去了可能让你进的。 下午金深水骑着摩托车去密码处的库房，发现卫兵换了，连他都不认识了，难怪李秘书进不去。 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 啊，我是保安局金处长，来交一周电文的。 这里戒烟的，不让进，回去，回去。 这是规定，一周一交。 什么规定都不行，除非有野夫机关长同意，才能放行。 密码库不让进，密码处的楼房依然静静的，依然还是可以进出自如。金深水便去找影中处长，说明了情况。 我怕阁下不知情，到时候批评我们没有按章办事儿。 我还是知情的，你回去吧，电文暂时不用交。你放心，不会为难你们的。 不过简短的几句对话的功夫，金深水就明白了，野夫可能怀疑白大姨在耍名堂，所以专门派出自己的兵来守着他，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是另有目的，那就是防止他逃跑。 看来白大姨被软禁了。 让金深水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从密码处的楼里出来回去时，发现了一支三人流动巡逻小组在大院里巡逻，这是以前很少见的，除非有紧急情况，巡逻队才会如此执勤。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野夫一下子如此戒备森严？ 其实这跟白大姨并没有关系，巡逻队也不是野夫安排的，是中村下午在接见一位重要人物，警卫队临时加的一般警戒而已。白大姨确定是住在库房里，现在摆在金深水面前的问题是，这个白大姨什么时候出去吃饭， 去哪里吃，谁带他去吃等等，都需要他去打探和掌握。下班前，金深水再次去宪兵大院，这一次他想了一个办法，假装要请一个比较熟悉的日本军官吃饭，所以带着小车。他把车停在司令部大楼附近，在车里等了一小会儿，便听见下班的军号令吹响。几分钟后，库房里有人出来。 白大姨，谢天谢地。 果然，没过几分钟，白大姨也出来了。这说明金深水没有猜错，吃饭是要出来的。其实，头两天是有人给他打饭，昨天起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可能是因为配了卫兵的原因吧。金深水守在车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白大姨在两个卫兵一左一右的看护下，和库房的几个人一起走远了。 食堂，他往食堂方向去了。 金深水就这样又守了一天，主要是三个吃饭的时辰，他把白大姨吃三餐饭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完全摸清楚了。晚上，金深水和林英英在一家茶楼里见了面，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穿着便服。金深水铺开了一页纸，上面是日军司令部机关大院的平面图，不是随便画的那种，很讲究，工工整整，还分了三种颜色，箭头、坐标、文字说明，什么都有。 你看，这是北大门，那是南小门，那是他们司令部大楼。你如果从北大门进去，进门往右，一直往前走，走到这儿，你可以看到有一排黄色平房，他就住在这里面，应该是这间屋。 金处，你肯定吗？ 这个没有得到确认，应该是的。这24小时都有卫兵站岗，你要进去行动，说实话可能很难呢。 哼，那就等他出来嘛。 他一天至少出来三次，早上7点半，中午12点，傍晚6点半。他要到这栋灰色小楼去吃饭，偶尔也会去这栋大楼里面去见野夫，但是这是没准的，主要是一日三餐，很准时，到时间必然会要出来，从这儿到这儿有近1里路，大约要走5-6分钟吧。 金深水刚说完，林英英便急忙收起图来。 金处，我有点事儿要先走了。 要我做什么随时通知我。 你的事儿就是给我换个好部门，我要去核心部门。 哎，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听说你跟炉头的关系不错嘛。 敌我关系，互相利用而已。 那你就利用他把我弄到你身边去也可以啊。 哎，不干掉白大姨，将来到我这儿来的就不会是你，而是他。我们头原来就曾这样说过，说他懂密码，将来放到我这儿合适。 哼，放心，我一定会干掉他的。 说完，林英英起身就走了。金深水看着他年轻动人的背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初来乍到，单枪匹马的，凭什么如此信心饱满？ 仅仅隔了一天，林英英竟用铁的事实粉碎了金深水的担忧。这天午后，金深水从外面吃饭回来，一回到局里，还没有进办公楼，刚走到反特处门前，便听到了一个消息。 不好了，不好了，李处长。 哎呀，慌张什么？ 白大姨被枪杀了。 什么？ 天大的喜讯呢、啊、 金深水感到一种甜蜜的暖流瞬间将它融化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的时候降临了。 莫愁湖啊，它真是比神奇的梦还要神奇。 白大姨毙命的时候，金深水正在一家餐厅里吃饭，